沙发全面睇十周年啦，恭喜晒！希望呢个节目可以令到大家更加接触到多啲嘅科幻，多啲嘅创作。我系 Charles， 今晚打丧尸 board game 嘅策划人。 时间系未来，地点喺宇宙，喺黑暗无穷尽嘅宇宙当中，有几位全宇宙最伟大嘅冒险科学家，正驾驶住红色嘅瑞星号太空母舰飞翔紧。他們就是 Tasku 和今天上來的朋友了，不過人人都叫他們做曬大全面體的。歡迎大家收聽曬大全面體，我是 Tasku， 我是 Sunny， 我是阿明， 我是芬芬。 Hello， 我是港產不打。 是啦，一陣啊馬仔都會join我哋嘅，係啦，而家唔夠先。 啊，又 係 嘅。 我漏咗啊，冇啦，係嘛？今集係咁多人啫，係嘛 ？Tita 有喎，有錄咗啲嘢。 都，哎係喎，係喎，忘記咗。Tita 都有同我哋錄咗一段，係啦，咁會哇犀利嗰段講下又新嗰集老收戲，其實係主要講蒙面呢樣嘢，唔係面具啊，應該講面具呢樣嘢到底喺。即係個故事入面，唔係講老生話，即係一般嘅科幻咧，對於咩象徵意義話嗰、那個，一陣講好，係咁馬仔當然會裝翻你啦，一陣間係好，好啦，咁啊，今個禮拜咧主要啊係有超人特工隊啦。如果你講科幻，應該係咪都超級英雄嚟嘅，大家如果冇仲記得係咪係一個 family 咁啊超級英雄咁。咁我覺得非常之好睇㗎，我都係直情好睇過 Marvel 嗰啲嘅，我自己個覺得。 絕對係啊， 直情。 係啦，即係今次係爭個中文配音就即係轉咗人就。 我覺得啫，呢個係我覺得啫。 可惜啲，我唔敢話唔好，可惜啲係咁啫，係啦。就冇咗上次嗰啲人就爭啲，係覺得咁除咗 你用翻改名嘅周遠咯， 其實本身 佢係自嗨，玩丁山成日玩埋丁氏企業，咁我呢啲太自嗨。 唔係，即係唔係咪一定兩公婆嘅角色要揾兩公婆嚟演呢啲就即係唔需要啊，係咪？係咯，我都未見過啊，我都未見過杜汶澤同阿大拜田做翻兩公婆，暫時都我成日都想睇，係啦，係咯。 有機會 有冇有冇啊？ 有 冇試過？ 有 冇試過？ 係咪大啤你揾佢拍咧？ 係咪？唔係即係講之前冇係咪咧？係咯。 之前冇。 之前咪係咯係咯咁但係你呢個係可能你真人啊就話可能咁怪，即係你配音唔使啊，配兩公婆要揾翻兩公婆咁。是吧是吧，不需要的。冇兼明，你嗰两公婆系都系明星或者有，即系例如系郭海明就应该搭翻刘青云，但系冇咁发生到啊嘛。喂，呢个一阵会讲噶，我哋系而家唔使讲。 系 一阵会讲超人特工队啦，我就好推荐大家睇嘅，我都系由定呢个。 推 荐 咁 滞啊！系啊，由定呢个 Marvel。嗱，你话 Marvel 拍得好过 DC， 咁我觉得呢个好，呢个好过 Marvel 添咯。系大家可以唔睇噶啦 ，Marvel 睇完之后OK， 咁除咗呢個之外，咁其實仲有好多其他題材好散嘅。咁不過呢哥斯拉呢就有新嘅就啊咩哥斯拉有嘢睇咩，咁唔係個畫頭，當然畫頭呢陣都會講到嘅。咁另外係其實哥斯拉個動畫呢又出咗第二集啦，就係、是、呢、這個 怪獸啊， 機動增值都市啊。 係啦，即係八達通係嘛，增值都市係。 上一個係怪獸星。 怪獸畫星係上一集。係啦。 怪獸畫星係上一集係啦。系啦，咁都未完嘅，仲有第三集，咁一陣會講嘅。呢集又係哇，比想象中好睇，佢好好睇，咁我哋又會講。咁仲有咩㗎？我哋話好多嘅喎，講唔曬。仲有咩㗎？ 好多好雜嘅。 有啲日劇， 有 啲咩咁咧？ 劇啦，係啦，在世界角落咩搞到你都 謝謝你。 版本我哋都會講 啊。即係呢個就係動畫嚟㗎，先前就香港就冇人睇啊，咁但係而家就整咗到日劇版，咁都會再對比下，係啊，做咗好多嘅其實係咯。 好多咗，日劇另外就仲有套係賭博默示錄嘅原作者另一部改編成為嘅電視劇版本， 係 叫做咩 Zero 咩一鑊千金啊，係啦，係啦，即係都有翻鑊，有翻鑊同埋金嘅都係啦，賭鑊金嘅係啦，係啦，咁嗰個更加 賭鑊金係嘛，冇錢賭鑊金可能個名叫 係賭鑊金啦，係咯，咁啊，但係呢個有人又話其實。當年嗰個賭鑊金唔係呢套嚟喎，咁但係我同阿不打明明我哋睇個版本係啊呢個又 我懷疑係咩啊？我哋睇嗰陣時係啊老翻啲名咯， 係啊老翻亂改個名，咁後來又真係有本書又叫翻呢個名咁啫嘛，唔出奇㗎，即係喺現實上動畫都有幾套座名㗎啦，即係嗰時即係意思即係無線同麗的咧，你例如七海小英雄有兩出㗎， 一套系阿北基啊嘛，即系维京人啦、啊。另一套又系嗰个红衣小侠啊，其实都系叫双小英雄，咁有咩咁出奇咧？其实系，即系其实已经好普通啊个名，系啊，即系可能有人用翻咁都唔奇啊，系咯，即系赌镬金咁好普通啫，乱改啊。赌镬 金咧有呢个金币个金同埋即系金嘅金咁咯。 系啦，我都唔记得，我都唔记得我哋嗰时睇咯，系金币个金定边个金，但系总之肯定系啊赌。倒转三角同埋长毛咁，一定系倒个契斯屋嚟噶，墨字屋嚟噶，系咯，即系咁啦。咁冇话乜唔奇嘅，系咯。老翻我怀疑我哋睇嗰啲系非版权咧，早啲嘅，系咪 ？OK， 咁啊，如果唔系咧，咁呢个就系另一个曼德拉效应啦，都就系科幻嘅。好啦，咁数好多嘅，一阵先慢慢讲啊，系讲唔晒。咁书展应该一阵点都会讲再讲啦，系嘛？系 冇错冇错。 好啦好啦。 啲花絮啦，系啊。 系咯，点都会再讲啊，系咯，系。好，咁另外咧，我哋诶讲下另一样嘢就是，我哋系咪29号应该系有聚会系嘛？ 系啊，因为唔聚惊冇得再聚啦，坦白讲。 咁啊，未咁快，不过就唔知会唔会即系系啦，即系始终场地系借翻嚟，系啦，咁 就冇啦。 咁啊，呢排就可能诶生意啊畅旺噶啦，咁可能啲迟下又可能诶即系场地有人租咗，我哋就又要另觅场地噶啦，就可能到时就冇咁方便噶啦，应该啊。好好惨噶啦，咁而家未知嘅，咁所以都，唉、哎，都把握每一个月嘅机会啦，系。咁今次活动我哋应该系会，系咪啊？不打会攞只诶 game 嚟，呢个 系啦，因为上个礼拜就听咗抄时系咪？系咪抄？ 系啊，系啊，系啊， 嗱咁啊，咁我当然即撑啦，咁我去创造馆度买嘢，咁我自己买咗兼又即系都玩过自己， 系啦，咁 都系 可以同大家玩， 系啦，过瘾嘅。咁過癮，而且又唔係好太複雜嘅，即係如果你話驚， 冇錯，好快走嘅啫，即係 好快走嘅啫，即係比較你初街嘅人玩都適合嘅，咁啊適合曬到我嚟，即係當新活動、認真嘢玩咁樣。 咁除咗呢個 咧，就諗住29號帶去，係啦。 好啊， 仲有 咁唔止嘅，咁另外 Miss Treasure 應該係咪時間上許可係咪應該咁？ 係許可。 咁我哋會試下佢嗰個嘅一個 RP 設計嘅， 係啦 ，LARP 冇錯。 骚 call 啦，系我觉得即唔会起身搵把剑打嘅，系咯， 系冇错， 即理论上要起身攞把剑打先算嘅，咁我哋未去到，咁但系咧会试下玩下嘅，好唔好？即总之都系玩 设计嘅一个奇幻嘅， 系啦系啦系啦， 即 唔系新嘅啦，其实已经系以前有执行过玩过一个游戏，咁我哋试下再玩，系咁样，咁其实都系试下啦，好嘛？咁啊唔知仲有冇其他嘅，即总之都系比较系玩 game 嘅今次吓，系啦，咁睇下大家有冇兴趣啦，好嘛？ 冇错，29号都系老地方，我哋嘅秘密基地啊，29号， 咁 都系3:00，冇错。 理论上大家唔识去嘅，咁就3:00咧，顺我门口汽水机原位置等，系，咁识去就自己上去得，系，就咁，系啦，好，咁就冇开始扫榜， 好啦， 应该冇啦，可以扫榜啦，应该系， 好啦，好，咁啊扫榜，好啦，好，第一位边个扫？ 超人特工队二， 新电。 哦、超人特工队二系第一位， 系啊， 正常 噶，系啦， 朝头早嚟噶，咪咯， 系啦，而家我哋呢刻系即系星期日朝啦， 系， 咁啊上昼啊更加有利于呢个家庭嘅，我反正 场次都 咁啊， 资深系好劲嘅，佢因为寻晚我好夜晚我啊，即系夹到同侄仔，咁啊临时就带侄仔去睇， 夜晚睇， 咁咧夜晚都估唔到系7:00、7:30、7:10，跟住8:30嘅场次都有。咁即係代表佢係跨越 呢套 嚟做 咯。呢套全日爆㗎啦，我估呢套 係啊， 真 係 爆 曬啊， 係 全日 爆。 嗱，我又講，咁我又講一講我嗰邊點樣咧？我琴日禮拜六， 哇，好衝動啊！明嗰把聲要對翻正啫，係 我琴日晏晝2:08個字喺新島戲院，唔係新島戲院，係豪華戲院啊嗰度睇，哇，犀利！佢嗰度都坐到唔會少過30%嘅人。嗰度900米㗎，嗰度。 嗯。阿明呢邊個聲好似天堂嗰樣嘢咁啊，係咯係咯。 係。 有冇得去翻頭先鳥語花香嗰度好啲喎？ 好。 好，你預備下先。 係 預備下 先。不過我依個補充少少啦，即係阿明嗰部手機爭啲啫，因為咧其實而家香港。 唔係佢肯定入咗去個室內啊，其實反而唔 係。係可能係。但係而家咧，阿明辛苦啲喺咗户外。係。 嗯。 依家有冇？好啲係咪？ 好 嘅，而家好好啲，系 好， 讲一讲， 系就系豪华点咧？豪华戏院咁就佢嗰度大概900个座位度啦。我目测 就唔會少過30% 嘅，係啦，應該唔會少過三分一咯。我哋嗰場係間晏晝 唔少過三分一入場嘅三分一空位先。 唔係，即係三分二嘛，爆你意思係嘛？唔係唔少過三分一入場咁就嚇，嗰度好犀利㗎啦。唔少個三分一，我睇 你意思佢嗰度都唔爆，因為豪戲院本身好多位嘅。 係啊，900個位咯、啊。 咁同埋 family 就未必想睇啲豪華戲院嘅，係啦、 啊。唔係、啊、都有 family 嘅。 爆唔爆啊？即係你入場嗰下爆唔爆？ 梗係唔爆，冇可能爆嘅。我就算係年30萬睇《棟篤特工》喺嗰間戲院，都係得半到，咁樣佢有三分一落晏晝場啫，夜啲可能會真係超過半數嘅喎，夜啲就。 嗯， 其實豪華會爆嘅。我其實如果啲大荷里活片，而我譬如我老婆唔睇咧，我自己會去豪華睇，因為豪華平，佢65蚊喺696。咁咧，其實以往播 Marvel 嘅戲咧，嗰邊真係爆嘅，即係爆到去。 上次睇《無限之戰》係爆得。 係啊，真係爆㗎！佢係爆到，因為不嬲豪華有個規不成文規矩啦，啲人就亂買飛，就到時任坐。因為佢太大、 哦、 又唔劃位，嗯、但係當佢啲勁戲咧，嗰、那個阿姐會同佢講：喂，要劃位，要跟位坐啊！唔係啊，到時啊，盞大膠佢就上咗去，咁真係劃嘅。咁樣劃咧，劃到佢咧一行一忽，因為佢太大喎。咁、嗯、因為豪華補充翻，其實而家香港啦 ，even 開咗咁多間戲院， 嗯， 新嘅戲院，其實依一刻座位數量最大都係豪華， 係 得 嚇，佢係、啊、最大啊！而家係 53間戲院最大座位數。單一院即係單一院座位數，單係啊，第二其實先係海雲，係啦係啦，冇錯冇錯。 但係佢啲屏幕啊，啲音響有冇改善？ 有， 好耐冇去啦已經。 但係佢改咗都唔係好嘅，係、 哦、 啦。但係當年離譜到咧，銀幕中間有條線解開咗嘅，仲要條線好直 嘅。有啲尖頭辣過添啊！我覺得。 係啊，即係跨到咁嘅，但後屘又試過咩銀幕改一幅唔改一幅，咁啊變咗鴛鴦式嘅，試過。亦都試過後面透光嘅，有試過，亦都試過啲喇叭啲聲咧，得有一邊冇聲都試過。咁但係呢啲嘢佢都叫解決咗，但解決完佢都係一個普通嘅戲院嚟嘅啫。 而家啲嘢執翻正㗎啦，但係就普通戲院啦， 唔會話執到好勁嘅啲聲，又或者個 即係冇海運咁靚嘅。 我個冇個周瑜 就即係一係就貪平，一係就真係冇飛啊！如果唔係唔會嗰度睇嘅。 同埋嗱，有明不明文規矩嗱，旺嘅場數我唔建議啊。但平時睇咧豪華係可以食煙嘅，嗱我明，嗱我明係唔應該嘅， 咁呢個離譜， 但係我次次去都可以食嘅，係啊。 唔係咁，如果咁真係帶小朋友去唔適合啦。 唔係唔得啦，唔得咪係啊，同埋嗰邊啲或者你帶女去都唔適合嘅，其實 咁嚴重。 拍拖咧，你條女都俾人哋夾嘅，成程夾住咁樣嘅好似。咁依咧嘅係放埋一路睇嘅啫，你問我。 喂，你呢度我又有， 即係 family 爭啲啦，係啦， 我又有題外話講喎，呢個好快啫。我年30萬喺嗰度現場真人表演喺度打交睇棟篤特工嘅時候，喺正我隔離個位喎。 哦，你 單位 用棟篤特工一次俾你睇係嘛？ 定用手機嗰啲啊？定咩啊？ 唔係啊！呢、這個離開場離開嘅時候，佢坐咗一半人啊，但都好多人，因為離場嗰陣時有推撞啊。 哦，離場推撞。 之後就喺度打起上嚟啊！喺正我隔離，走佢走都走唔到，唉。 咁精彩啊！即係加影啲喺現場 做啊！加影啊！真人表演，嗯、你嗱、嗯、你諗下啦，咁嘅氣氛睇黃金兄弟啊，贏曬啦，係咪先？但未來八月係咪先？ 係咁，總之睇 family 卡通唔係好適合啦。 係啊，就冇啊。 冇咁啊，效果都唔會太好嘅，嗰、那個即係精華都係。咁都係方便嘅啫，主要係話，因為方便。 係啦，同埋平咯，又真係65蚊最平啦，而家 96蚊啫。有鬼唔係佢啊嘛？ 聽到 傳聞話有間好猛喎，係咪呢間？ 都係呢間都係屬於 真係 啊 嘛， 係啊，五大入邊好似排第三 嘅。咁啊，實質有啲咩唔知啊？係啊，聽就聽過。 成日咪話滿座咯。 咦？喂，咦咁樣？咁大一次都滿座啊？小林， 去呢啲嗰個內容都係話最尾滿座啫嘛。喂，賣三成飛就入邊有70人喎，咩嗰啲啫？ 唔係上一場都係冇散場，賴死啦係嘛？賴死涼下冷氣，醒多場啫係嘛？ 有機會 嘅。好嘅，唔知啦，係啦，係啦，呢啲啊，唔知啊，即係主要嗰個場地問題啫，呢個係啦，即係唔係太適合 family 嘅。好，咁啊好，下一位幾多場啊？報埋啦，有幾多場啊？全香港 800多場啊？ 856場。 咩啊？ 八百五十六啊？ 856咁癲？ 八百五十六唔癫啦，唔癫上次我记得步步系有套戏九百啦。 边套啊？ 系之前之前嗰套前几 年，之前去到 九百， 之 前过九百啦，系冇错冇错。 咁佢都好犀利啦，如果系咁。 但其实你问我呢个礼拜系真系得佢啫嘛，佢即系拣得啱啊，拣得靓晒呢个礼拜，系啊 系啊。又世界杯之后又冇其他任何对手，其实 系冇。 又啱啱好系放暑假开始， 系冇错， 系咯。咁你有一拖幾㗎啦嘛，你 family 係咪先？咁就十十 你一個靚仔去，你基本上三個人飛啦，已經去咗。 嗯，冇錯。好，咁呢套啊，大家睇好推薦，一陣我哋成講嘅，唔使講咁多住。關於套戲嗰陣會，我哋會做樣講。好啦，咁下一位。 下一位高空浩劫啊。 O K， 咁呢套都可以係咪？係， 都可以嘅。 係啊，咪香港 O K 嘅，香港非常之好啫，不即係北美又唔算係話啊，即係就太勁啦，係咯。 系， 系 啦，系，内地都唔错喎，内地都唔错， 内地都唔错，系系， 系，就暂时啦，佢头两日啊，都过咗两亿人民币啦，头两日就，系啦， 好嘅，好，咁啊下一位， 好，跟住第三位蚁侠二黄蜂女现身， 嗯， 仲喺度，系啦 ，keep 住啊，系啦系啦，嗯。 但係場數少啦，應該係嘛？ 都仲有一百七十幾。 喂，咁都唔差。 一百幾多啊？ 一百七十幾。 一百七十七。 一百七十幾，咁 OK 啦。 咁 OK 啦 ，OK 啦。 OK 啦，係咯。 咁耐喎，三四個禮拜 啊。咁但係其實佢實質個票房唔算係非常之理想㗎咋。 嗱，香港都入到十大嘅，入到今年十大，因為佢四而家依一刻。 即係你計翻佢本土啊？ 係啦係啦，你咁 樣。唔算係非常理想嘅， 嗯。 唔系阿明话你边个讲啊？话可能濑嘢噶嘛？ 有机会嗱，我早几日同你讲嘅啫。呢个当时佢全球票房啊，即系加埋海外咧，就系唔够三亿嘅，系早两日嘅事啊。我上网 check 过，系啦。咁喺美国喺美国本土咧， 计美金啊？呢个计美金啊？ 系计美金， 但系因为咩嘛？因为国内未有得上啊嘛。國內要八月尾先有得上，佢保護月咯，係係冇錯。所以你冇咗國內爭遠，你國內都起碼十億啦。 而家國內啊， 未必， 好難講嘅。 未必。有啲戲就算喺邊度啊？咩《二殺特工》啊，直情冇大陸上啊，都全球七億啦，係咪先？ 唔係，即係唔好理中國嗰筆數先啦，始終嗰筆數未有啊嘛，未計啊。係 啊，係啊， 係 啊。 咁同埋咧，我哋一陣間都會補另一個題目，就係呢個亞洲羅啊嘛，所以你唔可以唔 consider 呢樣嘢㗎，即係唔係一定得㗎，係啊，係唔一定嘅。不過呢套照計內地都唔會太差嘅，咁係合就係，即係咁講嘅，即係係咯。但係係咪內地就一定狂爆咁？你都唔一定咯，即係意思係。係死就唔死得，係啊，點會死啊？ 啱睇到美國暫時就億五啫，佢拍咗億六㗎嚇。蚁侠二黄蜂女， 埋单之计啊，未埋单， 好， 跟住， 好，下一位， 第四位，兄弟班， 兄弟班系咩嚟嘅咧？ 系啦， 我即刻会讲喎， 系啦，我哋一阵会讲，系啦，都讲咗唔短时间添，我录咗噶啦，呢度其实已经，咁其实系讲温拿乐队嘅少年故事，咁但系呢一个 I P 咧，就算连香港人嘅网防，即系如果以入长嘅年龄层嚟计咧，我恐怕佢哋冇听过温拿乐队呢样嘢嘅，我恐怕 系 即系一众谭咏麟啊、钟镇涛啊呢啲都 out 晒噶啦，即系对佢嚟讲，即系讲真，学友都 out 啦，系咪？而家话李克勤都话唔识啦，咁仲点会咩温拿咧？咁而一众演出佢哋少年版嘅演员，亦未够去退到啲即系人都识嘅。去睇嘅小鮮肉啊嘛，未去到啊， 系啊， 都好新嘅啲人啊，咁到底佢有咩嘅，即系会令你入場咧？咁反而可能我覺得其他地區可能分分鐘仲有人識温拿多過香港啊，最可惜係咁啊。咁香港似乎就係、是、即係主要嘅觀影年齡層嘅人嘅啫，未必有興趣睇呢個戲咯，係啊，咁我哋一陣會講嘅，因為北打其實曾經訪問過佢哋，即係佢哋本身演員係即係陳友就搣咗係啊，本來會訪問埋啲 嗯， 咁我哋一陣會直情講嘅呢一套戲，所以唔使長講嘅。 好， 大家有興趣知可以聽翻或者大家其實都唔係好知道温拿係咩，我哋一陣都會講翻嘅。係， 嗯， 即係温拿係咩嚟？一隊樂隊嚟嘅，好嘅，係 係一個好早期。 好多人網人話唔係樂隊，係一個天團。 咁咩叫天團呢？你天團呢一樣嘢其實好而家先有呢個概念嘅啫。即係佢哋成日攞而家啲概念套落以前做咩，即係佢哋呀話人哋唱走廊歌手，話佢哋係唱 K 㗎啦。喂，點咩唱 K 呀大佬。大佬咁點呀，咁即係 Jimmy 同李隆基嘅走法係唱 K 呀。咁唔係嗰樣嘢啦，咁呢隊肯定係樂隊嚟嘅，不過佢哋就認為呢冇自己嘅歌嘅就唔係樂隊，咁呢個都唔係一定嘅，咁樂隊就係樂隊啦，總之咁、你班 band 佬啊，喺嗰啲賓嗰啲啊，或者你玩 jazz 嗰啲呢，其實好多都冇自己歌㗎，佢都係唱啲舊歌㗎咋嘛，咁你唔可以話人哋唔係樂隊嚟嘅。不過個 point 就係話温拿好似，即係我諗我都唔好諗得起有邊，即係有啲咩係温拿嘅歌就係真，因為佢唱好多都係英文歌嘅多時。 有我查翻資料咧，佢哋其實有中文歌㗎，咩嗱，例如大家樂嗰套電影嗰啲主題曲大家樂啦，嚇唔知同大家樂有冇關我唔知啦。跟住追趕跑跳碰啊，咩齊心就事成啊，玩下啦呢啲冇咩？呢幾首都 咁啊，呢幾隻咁啦，咁啊係咯，呢幾隻啦，係咯，因為佢平時喺呢個咩嗰個温拿嗰個電視劇叫個電視節目叫咩話？嗰、那個叫做 温拿狂想曲。 温拿狂想曲，佢裏面中間唱歌咧，都好多時係唱英文歌。 中文歌 英文歌啊， 英文歌哦。 系啊，佢系嗰只主題曲，咪就係嗰只叫咩咩，頭先你講嗰只啦，咩玩下啦嗰只啦，應該係。 哦。 咁可能都唔知系咪因為有個節目所以就過啦，我都唔清楚啦。總之唔多嘅，係 啊係啊。 咁 anyway 啦，即係對依家朋友嚟講唔識噶啦嚇嚇。總之就係阿譚詠麟、蘇振圖就以前隊樂隊咯，温拿就係咁簡單啦。即係講簡單就咁簡單啦，其實係好複雜嘅，甚至同阿叻原來係有呢個淵源嘅。 係， 即係可能都唔知啊，大家都唔知道嘅，係一陣會講啊，係一陣會講翻曬。啊，而呢套戲裏邊都。冇阿叻本人演出，但係有呢個角色嘅，係同埋阿叻同佢哋嘅呢個樂隊組成有莫大嘅關係嘅，所以佢唔係一個唔相關嘅人嚟嘅，咁一陣講嘅，一陣會講 ，OK， 好，下一位， 小偷， anyway 仲有阿 Bob 嘅，大家以為兄弟幫係嘛，唔係真係兄弟幫，有阿 Bob 嘅，係都有嘅，唔係講笑，係一陣會講埋，好下一位， 張王子軒 都有啊，係啊係啦，好下一位。 好，跟住第五位小偷家族。 哇！呢套 keep 住犀利，呢套先犀利。无论咩，无论乜嘢咩升降，佢都仲保住。 keep 住喺中间嘅。 啊，真系犀利犀利。 啲人都话咩啊？凡系大片上咧，一定啲文艺片反而调翻转，而家兴嘅抢住嘅。 系咪？ 即系譬如明知你 Marvel 有大戏上，佢又反而拣 Marvel 上嗰嚟快上。 系。 因为佢知道呢个市场即系。你吸盡九成人，你總有啲唔 有另外嗰啲係 啊，唔想睇超級英雄嘅影迷，依扎人分分鐘係好 中意。有另外嘅選擇， 又或者佢睇完 發覺咁樣走，呢啲叫做以毒攻毒，反而係得嘅，係啦，係咁樣。 係啦，即係明明打緊足球係嘛，就上套打籃球嚇。 係啊，反而 好。 咁啊係啦。 好，下一位。 好，跟住第六位麻煩家族三走佬阿嫂。 系，话呢套都系啊，同样啊，系咯。 呢套我直头谂住今个礼拜应该会赢小偷家族噶，其实我系。 哦。 点解赢到嘅？ 点解都仲系压住一位喎？ 系啊。 咁呢一刻啫，可能佢都有 自信 落落嘅，系啦系啦。 系啦，真咗。 因为呢套都系好多人期待嘅。 大 band 嚟嘅，系啊。 因为我哋讲紧呢个榜唔系一个固定嘅榜嚟嘅，系每一分钟都调整嘅，系即系个股票嚟嘅，所以佢唔系 keep 住嘅，可能佢有时高有时低嘅， 可能即系调换位。 冇错，即系呢两套都叮当码头嘅，你可以话喺呢个位度。 系啦， 中位啊，系啊，中位系好。 得翻我得八天时间会讲吓， 会补翻嘅，系啦， 会补翻， 好嘅，都会讲好。 跟住第七位， 下一位， 逆流大叔 咩嚟啊？ 正嘢， 有啲 头。我今日晏昼睇。 系咪优先场？ 优先嘅， 优先。 其实下个礼拜应该嚟紧个礼拜 八月二先 场嘅。我未睇到嘅呢一刻。 我未睇，系啦。 O K， 好嘅。 有眼就 优先 嘅， 好嘅，好嘅。咩嚟嘅先？系 调翻转讲蛙艇嘅，好少有。 中文片啦，系嘛？ 香港 有借票，唔会系西片啦，系咯。香港戏先。 港产片。 哦，明白。 系。 有啲咩特别嘅卡？ 吴镇宇做。 吴镇宇。系。 明卡德芬，仲有就阿黄德芬。系。潘灿良。 咦？佢哋去蛙艇講 係 哦 ，OK， 明白。 即係爬龍舟。 哦，爬龍舟，哦，爬龍舟唔同蛙艇，係咯。 系 咯，即系讲识好多， 以为蛙艇好多 啦。诶，你讲蛙艇，我系剑桥大学啊，大佬喂，唉， 系蛙艇啲，因为我叫佢支奖好似系蛙艇奖嘛，啊，不过系啊，你绿洲 龙舟， 龙舟麻甩好啲嘅，你蛙艇就冇咁麻甩嘅。 咁咁爬龙舟佢哋做啊 ，OK， 系咯系咯，我觉得蛙艇咁奇怪系咯。 应该大学生噶，你眼系明少， 老老咗少少啊，好似系咯系咯系咯，我爬龙舟 OK， 爬龙舟系啦。 吴镇宇就冇得做神奇先生，就去咗爬龙舟嘅今次啊， 系啊， 奇怪啲，系啦，冇错。咁但爬龙舟就的确系一个好香港文化特色嘅嘢嚟嘅，咁啊都值得讲下啦，系咯，励唔励志噶呢套嘢？ 励志，励志，励， 都应该 系嗰啲嘢啊。 中年危机啊，点样逆转嗰啲噶咯？应该系， 系啊，咁啊，佢，如果你睇预告片，佢拍得几靓嘅，佢拍到好好阳光，都几台式拍法嘅， 咁样， 系啦，系啦。 即系唔会拍到核核突突啊嘛， 系啦系啦， 核突嘅， 即系有玩嘅，系镜头啲有玩嘅。 嗯，好啊好啊，好， 等你睇。 咁如果系咁就要即系要睇下，等得啊睇完翻嚟同大家。 而家礼拜四上啊，即系下个礼拜讲。 哦，下礼拜会正常，好，下礼拜讲，好嘅。 好，跟住第八位《侏罗纪世界迷失国度》。 哦，第八位《侏罗纪迷失世界》系仲喺度，系嘅。 其实呢啲都已经抛离咗好远嘅，呢啲得十一、十三场啊，八九场嘅啫。其实呢啲戏， 啊、 其实已经系第二轮戏啦，可以叫做呢啲。 甩晒同前面嗰个几位系甩晒嘅呢啲系。 不过佢都仲喺十位内嘅，点都因为始终 系大嘅。顶住咯。嗱，步步咧佢就入硬头三噶啦，即系如果香港票房啊，因为而家呢一刻就接近九千万啦，系咯，接近九千万，系啦。咁但系问题佢一定赢唔到亿五嘅无限之战啊嘛。系啦，咁九千万就应该可能第二咯，咁睇我唔记得咯，即系系啦，好似我记得长途有机会顶住，唔知西片定。 唔系喎，仲有套超人特工队二上紧嚟咯，而家。 一来啦，系啦系啦，咁所以变咗，系啦系啦。 好嘅，咁都慢慢咩噶啦，都系好多礼拜前嘅戏 啦。劲噶啦，系啦系啦， 都好噶啦，算系啦，仲想点？ 系啦，好。 系啦，好，下一位，下一位。 好，跟住仲有下一位，第九位。大佬可以退货吗？仲喺度？ 哇，仲喺度？ 系啊， 泰国嘢， 系都 keep 到，犀利啊 ！keep 到， 好，好咁啊！睇下上次好少噶啦，系嘛？ 九场， 九场噶咋？ 啊 ，OK， 好。哇！我哋啲十名内啲戏都得翻咁少啊，咁下边嗰啲得翻一 场，前面已经扯晒噶，前嗰啲 光咗啊， 下边嗰啲十几位以外得翻一场噶啦，如果系咁系啦。 诶， 系啊，得。 系啊，十场以下。 我再数埋去下一位，下一位。 跟住下一位就系呢个。 哇，唔得，越嚟越嘈啊！喂，我听唔到你讲嘢啦，开始系喺街噶嘛，大佬。系。 系第十位。 快啲啊！快啲啊！ 系啊，《渡海豪情》八尾千娇。 哇！呢套先犀利啊，大佬，永远都 keep 住喺十位啊，真唔到你低估呢个左交势力嘅，系咯。 嗯，系啊，真系犀利啊！ 八尾。我接近二千万咯，佢叫房租 系嘛？冇计啊，难怪 Marvel 都要向吓、啊、向呢班人吓、啊、打主意，系啦，继续系啦，睇有几多套挨得到 ？OK， 好，好啦，咁有冇啲系跌咗去、啊、十名以外就系身上嘅？快啲报埋啦！ 就应该系老老收第三集剧场版啦，如果系第四位而家。 但呢度都唔系今个礼拜啦，系咪？好似都 上 个 礼拜 啦，系啊。不过 anyway 都唔会系十名内啦，因为其实场次好少嘅，系啊。 系得兩場 嘅 啫，其實 係。我得兩場啲咁嘅，係咁樣。咁啊，又係 fans 啊 ，fans 向啦，係啦。咁同埋佢又係玩即係剪輯嘅啫嘛，佢始終係咪？即係都係比較總集偏色啲，可能加少少。但配音有啲話係新配翻，係咪？咁又係咁樣係咪？咁一陣間會講下嘅 Peter 嘅，主要係由呢度引申，會講即係呢個面具呢個問題嘅。你會討論下呢樣嘢，其實好複雜㗎，呢樣嘢唔係大家諗得咁簡單，係即係咪真係馬沙咁戴面具咁簡單呢？咁點解戴面具會好打啲咧？係有得解喎，係一陣講俾大家聽，同埋呢個同顏色又有關係㗎喎，有咩關係啊？咁有嘅，係一陣同大家講啊。好，同呢個中外超級英雄啊呢啲都有關係嘅，即係蒙蒙面啊咁啊呢啲。好，一陣會慢慢分析啊。好啦，咁就冇。 仲有套今个礼拜做优先场嘅就韩国片叫做《神秘大叔》啊！ 哦，咩嚟？ 我即刻会讲。 阿马东石做嘅。 会讲 咬手瓜嘅。 哦，讲咬手瓜 ，OK OK。 咬手瓜。 就下个星期先至会正常嘅，今个礼拜就做优先嚟啫，系。 好嘅。 大优先场反应好嘅。幾爆嘅， 嗯， 係啊， 即係《屍殺列車》嗰，那個嗰，那個 大福嘅照助力係有噶嘛，係 真係有， 即 係《馬東石 列車》嗰個啊嘛，係嘛？ 係啦，冇錯。 接近，如果你話馬東石論 The Walk 咁樣整翻個合作咁樣，真係 爆兩樣物個， 亞洲聽市都好多呢兩個，係嘅佬。 呢個難少少，係咯。 呢個難啲， 佢哋兩個咬手瓜係。 咁樣 始終未唔係同 level 嘅， 我睇咗，我睇咗，係啊，因為我有傳媒飛睇。 咁不打電影時間會講翻嘅，係 啦， 不打電會講翻。好，仲有冇？仲有冇？ 應該冇 啦，係 啦。 好嘅，好咁以上啊，香港觀眾用腳同荷包去投票，咁啊，你以作參考嘅啫，唔需要信曬。你因為你唔同嘅選擇。好啦，我哋開始講起啊，唔需要穿橋，唔需要聽古仔嘅朋友就熄機。系啊，咁我哋讲下呢个超人特工队啊，好嘛？点样？ 系阿北打讲先啦，北打啱啱好似最近期睇完啫，系嘛？ 系啦，嗱，我啊第一先讲下啦，即系好早我哋又有网版睇嘅，即系冇介意。 我就冇睇过嗰个版本嘅。 系啦，网版就坦白讲一来就 差啦，早成个月啦，因为呢套嘢其实 系啊，早成个月噶啦， 个月先做嘅。 不过就考大家英文，咁但系就事实啊，超人特工队嘅英文啊，即 系 好简单嘅啫， 系 啦，一定睇得明， 免搞交代到。 咁我特別啲，我睇完網版就因為尋日就因為不嬲個侄仔嘅，咁啊呢啲卡通戲我一定帶佢睇，咁啊估唔到佢夜晚又得喎，咩佢阿爸阿媽肯放人， 就結果就睇咗一套就 係啦，哇小朋友睇啊開心到不得了，兼現場咧就我聽好睇九點幾嘅，其實我夜嘅都，但係都爆喎，即係小朋友家係家庭客嚟噶，哇啲僆仔因為第一咧，啲僆仔如果細啲話咧，佢就總之阿 Jack 一變咧。即阿 Jack 就即係嗰個屈機 BB， 即即嘅，係 啦， 即即叫做 所謂劇透啦，都講咗啦，17種異能嘅 BB， 咁我數其實數唔到17種。 乜佢有 數埋 講明有幾多嘅咩？ 有講明17種，如果香港嘅配音有講，英文嘅配音好似冇喎，真係。 但 係 講 上 講 上講佢有17種嘅。 但係其實佢不斷發現有新嘅喎，係咯，佢嘅異能係。 即係暫時有17種。 有新，但係問題我計埋佢上一集最尾，其實佢已經爆發㗎啦，即係個 BB 有異能，其實就唔係新鮮事啊，即係14年前已經知啦。 第一集嘅 ending 之前已經係做過一次。 ending 已經爆發啦嘛，佢已經變咗隻魔啦嘛，跟住佢 魔鬼已經變過一次㗎啦。 係啦，同埋佢上集佢就可以變重嘅，即係佢會變咗就自己做九次。就墜咗個超勁先生落地下， 所以改變佢嘅密度啦。係 啦， 咁講 冇錯，呢個異能喺今集就冇出過。我數埋佢呢種咧，我都數到13種啫，就數唔到17。咁啊，當然唔知啊，即係我又可能我數漏啊，即係我咁講啫。咁點知個僆仔一變呢？啊，個觀眾啲僆仔啊叫笑，哇！連佢最爆笑，反而係佢變嗰個設計師啊，即係嗰個 衣服人啊。衣夫人 好鬼抵死嘅都， 佢 个鼻 婆啊，矮婆 系啦，变佢个冬菇头，哇！啲僆仔笑到我又估唔到，即系呢类咁直接地取，即系叫做纯粹，即系冇乜情节上嘅啊！但反而小朋友最受落，咁可能就因为佢个年纪咯，即系见到个 B B 仔叻，咁佢又觉得好投入咁咯，即系我相信系 咁 啦。 咁个 B B 塑造得好抵死嘅， 系啊系啊，咁而从而我会得知咧，喺我但系就我又因为我有英文版同呢、這个电影版比较，咁我觉得个配音高手，我反而我觉得杨千嬅同阿佢老公系配得最差嘅。咁其他啲人都好好，因為其他啲人真係好專業㗎，佢係即係連嗰啲嘴型啊，即係嘴收就中文又收，而中間嗰啲咬音啊、咬字好清晰嘅，反而成日有時聽唔得清楚，就係阿品神咁樣啊，阿楊千嬅，佢係啊，即係麻麻嘅，我覺得。 但係呢度咧都係我可以補充下嘅，你講，因為我要插呢套戲嘅唯一一個地方都係中文版嘅配音嘅，廣東話啦，廣東話版嘅配音啦。因為我睇翻《超人特工隊》第一集咧，我係上個禮拜特登睇多次嘅，係。 即係第一集啊，上一集係。 上一集，咁我講啊，上一集嘅配音嘅陣容其實就係超能先生就係阿吳鎮宇做嘅。 吳鎮宇 係。咁啊，彈弓女俠就係郭海明嚟嘅。係。咁阿小麗即係佢個女咧，就係阿鄭融嚟嘅。 哦， 係， 明白。 咁阿仔仔就冇嘅，係普通影嘅配音員。 配音員啦， 專業配音員啦，應該話係啊。 係啦，咁另外最搶鏡嗰個伊夫人咧，就係郭文輝嚟嘅。 即係嗰個矮婆係男人配嘅，係郭文輝配 嘅。 係啦，跟住個奸角咧就係鄭中基嚟嘅。 係 哇， 好啦，咁 好明顯咧。 今次換嚟， 今次真係跌曬鍋嘅，全部配音係。 係換嚟邊個？ 我話係。咁你主角就換嚟係丁子高加埋楊千華啦。 即係兩夫婦啦。 咁呢個唔講佢字啦，講伊夫人啦。伊夫人上一集係郭文輝嚟㗎嘛。 嗯。 咁郭文輝嘅配音係嗰個特色，你基本上係冇人扮到佢㗎嘛。 即係嗰時有個賣廣告都成日扮郭文輝嘅，咁 但係今次呢一個佢都極力想扮翻。 係。 但係都係你點都係唔得嘅。 係，冇嘅，扮少係扮。 即係可能嗰啲對白啊，嗰啲劇本其實可能一樣啊，但你都唔係郭文輝講出嚟咁過癮嘅。 係啊，係啊，係啊。 啊，呢個爭好遠嘅。咁另外 即係你意思今次呢個只不過係嗰個配音員嚟嘅啫，不過就有啲扮郭文輝。OK， 得。 係啦。咁另外丁子高配阿超能先生咧，就太過死板啊。 係。 即係可以就咁讀劇本咁嘅啫，其實佢係。 係咁，你又想佢可以點咧？其實。其實你 cast 佢嗰陣都預咗㗎啦，即係其實係 cast 嗰個人嘅問題多啲。 咁你吳鎮宇起碼有戲啊嘛，講嘢出 嚟。係，唔係，即係佢係要揾個真兩公婆嚟配兩公婆，呢個係冇 point， 佢唔知點解覺得有精力，佢唔知點解覺得有精力。係 咯， 佢又嗱，佢又唔係裏邊，佢又冇唱歌㗎，你又唔使揾兩個都有啲唱得歌下嘅人，就冇需要。有冇啊？係啊。咁咯，唔知點解咯。 咁另外，楊千華配阿彈弓女俠咧，咁彈弓女俠嘅性格其實係温柔啲，同埋係有智慧嘅，精靈嘅。咁、但係楊千華配出嚟就變成即係好似佢平時表現出嚟嘅性格咁 咯，等於楊千華咯， 變上身咁樣，即係咩都死衝硬衝啊嗰種咁嘅性格咯。 唔係，但係佢上次配嗰、那個係咪嗰個？咩掌门人啦，即系嗰个坏蛋掌门人， 系坏蛋掌门人，即系 Minimals。 佢嗰次好似好啲喎，配嗰个即系嗰个女人个角色。 可能今次我有得比较喎，同郭海明比较。 系咯， 嗯， 因为你郭海明把唔系把声啊，系郭海明平时俾人嘅印象啊。 哦， 即系有啲肯定味。 射咗落去，你投射咗落去， 你直情觉得佢系咁啊？系。 因为平时你佢表现出嚟都系有智慧啦，有学识啦，温柔啦，又对老公又好啫。佢完全係一個彈弓女俠嘅真人版咁滯， 佢連個髮型都係咁上下啫，係。 係啊，係啊，係啊。 當然係楊千嬅咁，但係楊千嬅俾人個印象就唔係呢類嚟噶嘛。 咁上次直情調轉係應該即個咩先生話，你叫佢做？ 妖奇， 我哋叫神奇先生。 就應該要直情揾埋劉青雲咁就啱啦。 如果劉青雲 ，係啦，即係你要咁樣配老公老婆就佢兩個就反而得咯。係啊，今次呢個係好無厘頭嘅。 不唔係喎，但係依家劉青雲嘅外形咧，佢反而似冰巧俠多啲喎。 唔係，咁佢哋死都要配佢兩公婆配兩公婆啊！ 揀揀要兩公婆。 咁你又唔揾阿杜汶澤同阿大塊田嚟配？唔係，我聽都好啲喎。講真喎，我講真喎。 咁啊係，咁啊係。 一定好過，咁啊杜汶澤配一定過癮啲。 係咯。都好啲囉，我講真，我真係覺得好啲。其實有啊，咩冇啫？ 即係加啊， 唔係講少㗎，都好啲啊，我都覺得係啊。 係啊，因為以前 Pixar 嘅揀配音咧揀得好好嘅。 係 係啊。即係你之前怪獸公司咁，你阿 B 鐘鎮濤加埋阿森美都係過癮嘅個配搭係。 係啊 係啊係啊。 今次我覺得係揀角係揀得失色咗咯，我唯一覺得唔好嘅就係呢度啫，其實係。 嗯。 睇套戲都冇乜問題，即係正嘅。 同埋我覺得咧，丁子高嗰把聲咧，佢好住家男人嗰種 feel 啊，佢唔似 佢係要呢種啦，咁就其實可能， 但係佢有超能先生嗰個形態啊嘛，咁應該要有翻嗰個 feel 啊嘛，但係佢冇咯，佢永遠都係嗰個住家男人聲， 好能量佢把聲， 係啊， 又係鬼食禮咁噶嘛，我記得， 係啊，係咯，我覺得最唔好就呢樣咯。 系，但系就你问我个粤语个翻译，即系意思嗱，即系配音啊，啱啊，认同啊，咁佢嗰啲转翻啫，都几抵使嘅。你问我，即系都有 match 翻， 即系个你知个广东话个翻译稿都 系啦，个翻译稿 OK 嘅，即系叫几生动嘅， 系 啦系啦，冇错冇错，佢 不自嚟喺呢一方面又不嬲都唔会太差嘅。 佢编审嗰度应该好严格嘅呢啲。 佢唱埋歌都得，今次都唔使唱咯，咁净系对白。 咁呢個對佢哋嚟講就好基本嘅啫。係 啊，咁啊， 佢哋唔會亂咁寫嘅。你估下黃玉郎定阿黃百鳴定邊位個嗰啲咩？係咪先？即係你估係啲日本卡通咩？大佬亂咁寫，大佬唔會嘅。迪士尼喺呢樣嘢上面就一樣一定嚴謹嘅對白方面啊。 嗯，係。嗯，咁咁你問我情節上，我又覺得就即係小朋友睇就一定啱曬。而有套戲又好正面， 咁但係大朋友睇唔得咩？我都覺得 O K。 大朋友嗱，我先講，因為大朋友複雜啲，我覺得入邊套戲其實你要咬入去咧，其實都幾多嘢可以傾嘅。 係咯， 即係其實我覺得佢一來佢係 Civil War 啊，即係 Civil War 嘅價值觀嘅搏鬥啦；二來佢其實幾確立咗一個好爸爸嘅美傳統形象咯，即係有好爸爸，有好媽媽，亦都有阿蓮即係稱何家姐，係啦，即係佢幾確立咗一個演。即係叫新或者叫做一個正面家庭嘅形象咯。咁呢啲，不過你小朋友唔睇呢啲，咁即係小朋友我會咁諗佢哋個角度，真係譬如喺個娛樂性啊、笑位同埋動作嘅平衡係做得好嘅。 好好啊！ 咁係啦，我見係真係啲僆仔係馬陀螺咁爭啲，即係一完咗企起身直頭拍手掌嗰只嚟嘅。咁個個好開心，細 路都係好投入 㗎。係啦，真係投入到爆。咁呢樣嘢我好耐冇見啦，因為咧其實近年嘅卡通都趨向可能係一係就賤啦，就係好似壞蛋掌門人咁啦；一係咧就太深啦，譬如 Coco 啦，或者係啦，或者叫優秀大都會。其實你問我都係都深嘅。咁呢套係即係流於好耐，或者叫近呢幾年都冇見過，就即係純娛樂嘅，或者喺小朋友角度啊，純娛樂亦都 touch 到佢哋，即係真係拍到俾小朋友睇嗰種緊張刺激同埋娛樂性。即係爆谷到盡嘅， 同埋佢嘅畫面嘅顏色亦都吸引 細 路仔。 係啦，即係靚嘅。咁所以我覺得就無懈可擊嘅喺小朋友。咁但係我覺得《Bonus》正就佢入邊其實真係有啄咗一啲嘢咯。即係譬如包括就大人睇嘅就係、是、Civil War 嘅價值觀，同埋嗰啲家庭嗰、那個佢個倫理關係又唔係想象中咁女權嘅。我覺得， 啊、 即係佢又有 佢個女權嗰方面咧，佢用咗個奸角同阿彈弓女合作。 係啦，即係呢兩個博弈。 佢嗰兩段對話其實好緊要㗎。係 啦， 套戲個主題度。 係咁咁，即係我覺得又慣咯，即係大小朋友睇都 OK， 咁係啦，咁就唔錯。 點樣咧？可唔可以再講少少咩個奸角同個？ 係啦。奸角咁，你問我 去個大東女俠對話嗰度咧，等下芬芬可唔可以講多少少咧？ 好啊，我芬芬 講。咁佢有其中有一段對話就係講阿奸角咧，點解佢要咁樣屈就喺佢阿哥嗰度，就淨係做個 designer， 佢覺得一路都唔係應該咁嘅，佢覺得佢應該要騎翻住佢阿哥，咁先至係正確嘅。佢覺得自己叻過佢阿哥嘛，因為咁彈弓女俠就覺得唔係嘅，佢覺得就算我而家出嚟做嘢，都要同個老公都要攞到個平衡點，大家 都要合作咁咯。 為個家庭出發，即係我唔係為自己出發嘅，都唔係為咩女人發聲。佢唔係咁講嘅，佢話呢個世界應該要平衡嘅，兩方面都要做得好，呢個世界先至會做得好嘅。咁我覺得呢咁最明顯最尾係阿彈弓俠贏咗嘅。咁我覺得套戲都係講翻呢樣嘢。 咦？咁同係迪士尼嘅另一邊 Marvel 就唔係咁咯喎。 完全係唱反調嘅，其實 Marvel 全都係。但係表面睇上嚟咧，佢好似係講緊女權咁，因為今集係阿彈弓女俠做主導啊嘛，但係其實佢個底嘅咧，其實係講翻大家係應該 即係家庭本位嘅，最後都係帶出嚟，係啦。 佢兩邊都 miss 到嘅，其實佢係。 嗯。同埋反派都係揾翻做女角啦，係咯，反派都揾翻女角呢一套就係咯。 係啦，但係佢係否定咗佢嗰個理論啊嘛，呢度 係。係。冇錯。 咁我覺得佢呢個安排都幾過癮嘅，其實係。 嗯。 係啦，不打嘅話點啊？ 哦，係啊，係啊，啱啊。咁二來佢好明顯一開波就嗰場食飯嘅對話就係師傅啊，即係又係究竟超人點樣咧？應唔應該監管咧？係啦，法律如果你覺得唔啱嘅法律係應唔應該遵守咧？咁我就話，就算係遵守都要依法去改咁樣。咁有啲咁樣嘅博弈，咁啊，即係你一睇開，即係或者。你明斯科沃背後的理念咁又會幽默咁啦，即係有啲 勁啦。 唔係啊，好多人真人版斯科沃邊係講呢啲㗎？真係 呢樣嘢出嚟， 真人版斯科沃成講咗第啲嘢。 斯科沃冇講呢啲，係啊係啊，即係電影真人版。 其實你講呢個係原本漫畫版斯科沃就係講呢樣嘢啫嘛。 呢套戲嗰度就完美表現出嚟。 係啊，但係人哋仲要深入。是深入但是淺出咁去講啊，根本佢就唔會好易明嘅，係啊係啊係啊， 即 係呢啲咪高手啊，真 係。我直情就係覺得嚇，會唔會係佢哋睇完呢個 Civil War 之後覺得，喂， 都唔係講呢啲嘢嘅，咁樣之後，哎，不如我哋自己拍翻套，哦，就講翻師傅。 咁肯定係啦，唔使估啦，呢個係嘛？ 如果答唔到咧，廢嘅你哋媽嗰啲， 廢 嘅，係啊。 哦，真 係 刮咗佢一巴，又 係 呢度。 又刮咗一巴，即係人哋反而喺一套咁樣嘅動畫，嗱、啊、呢套其實就唔係坐正噶嘛，佢裏面全部都係喺度疑似，啊又疑似蜘蛛俠，疑似好多嘢。咁但係呢套咧反而講翻曬你原本漫畫嗰啲題材出嚟。 佢仲可以喺娛樂性同埋話題性並行到喎、 啊。並行啊！ 即係有錢，即係叫做咩深入淺出咯。 佢深入淺出，仲要佢真係議論到一啲其實深啲嘅議題，你小朋友啊，梗唔使理會呢啲嘢啦。但你大朋友睇完出嚟，你可以諗下嘅呢套嘢啲嘢。 係啊。 其實係比 Marvel 超人係更加犀利嘅，即係佢橫暴咗嘅嗰個即係嗰啲嘢嘅題材嘅深淺係好闊嘅，係啊。所以呢套嘢我覺得 深度都係強嘅。 強啊！即係等於你幾多個八度咁啫嘛，係咯、啊。即係你唱歌啊，嚇、啊。你唱幾多個啊？嚇、啊！你唱幾多個？ 音域。咁 講係啦，佢仲講係啊，講到由 BB 仔開始係啊，犀唔犀利？你 BB 仔都可能唔睇嗰啲超人啦，即係嗰啲真人版啦，嚇親啦咁樣衰係嘛？咁呢套唔會嘅 ，BB 仔睇都好有趣嘅嚇。咁、啊、但係佢又去到大朋友睇咧，嗯，陪完細路仔睇，唔會話自己覺得好悶。佢嗱又唔係喎，都有啲家庭價值啊，即係而家現代嘅、男主內啊，女主外嘅情況咧、其實喺鬼佬都好常見嘅喎。你有時咧見到啲老公啊，係佢孭仔喎、啊，我唔知呢樣嘢，即係中國人調翻轉來又少啲㗎，即係鬼佬佢哋多啊，係啊，孭住個細路，係啊。 但係依家其實香港都多咗。 玩嘢咧，佢都抵死㗎，孭喺前面嘅喎，即係嗰時咪試過有人玩 托車咧，保護條腰啊，其實應該孭前面。而家新撤出嗰啲 係即係學啲星星啊嘛，孭前面。係 啊係啊， 咁原來嗰時咪試過有人用翻呢樣嘢玩個 loda 啊嘛，你仲記得有人 cosplay 咧，咪扮個 alien 嗰個 loda 掛個 BB 喺前面，佢自己扮個 loda 啊，仲要 變 話。其實嗰陣時佢哋個孭仔，好多嗰啲男人就係咁樣一個 loda 咁孭住個仔，有啲前後都有，我都見過啊，勁啊嗰個係啊，係啊，兩個駕駛員係嘛嗰個嘢，犀利啊真係咁你見到呢啲其實都幾普及嘅，係即係爸爸湊細路，咁可能係媽媽走咗去工作，即係你現代社會咧，有時真係冇辦法嘅，尤其是喺西方，有時真係佢嗰份工翻嚟揾到食多啲啊， 因為呢一度都話啊，彈弓女俠係受歡迎噶嘛，其實佢 係啊，咁呢個其實係反映咗一啲現代嘅家庭關係嘅，即 係同埋佢唔係講到啊男人，我喺屋企湊仔就係廢嘅，佢絕對唔係嘅。佢只不過大家個職責唔同咗啫，佢開頭阿神奇先生都覺得自己唔得嘅，所以慢慢喺個湊仔嘅過程裏面又揾到自己個價值同埋意義咧，我覺得係好好啊！呢、這個表達方法 同埋即係男人係唔習慣做呢樣嘢啫，佢習慣翻佢都做得到啊！其實 啊，同埋阿大姑女俠同埋。彈弓女俠佢做嘢比較穩陣啊！你話除咗受歡迎之外咧，揾佢仲有另外一個原因嘅。佢做英雄嘅時候咧，破壞率令到個賠償額啊，佢係最低嘅。係 佢話佢條數好靚啊！ 賠數做得好靚， 公司最中意嗰樣嘢 啊！係啊，老闆最中意係啦，賠數靚仔係 啊， 係啦，好。同埋你話如果以家庭本位咧，即係除咗阿蘇明講埋，如果家庭本位除咗阿爸阿媽，我覺得佢今集係 highlight 多咗小麗嘅，即係意思家姐嘅角色。咁、包括佢有個青春期叛逆啦。咁但係問題佢同細佬之間嘅關係，同埋佢喺入邊係最多發問、最好奇，但係往往最關鍵，即係邊最後做決定係咪三個人過去救佢，而中間有啲關鍵場合，佢又識得可以保護個細路。咁佢又確立咗即係一個咁樣青少年喺個家庭入面個位置， 即係開始真係成長。 跑得好快嗰個永遠都係好奇，永遠都係即係叫做揾永遠行衝去前。咁但係佢又識得又中意架車，咁又搞架車，咁有啲位又幫到手，即係佢成個應該話成個家庭都確立到每個人有唔同嘅崗位。咁呢樣嘢係好正面，係一個好理想嘅美國家庭。 我反而翻上一集嘅小麗喎， 係。 因為上一集咧，開頭你記唔記得叔常咪好怕醜啊，攞頭髮遮住個面啊，好似精緻咁嘅樣嘅佢啊， 因為後屘自信咗㗎嘛。 佢由失去自信到重拾自信嗰、那個過程，我係覺得好睇嘅。 嗯。 但係今集就純粹講佢青春期中意識男仔，咁我覺得單調咗少少喺個角色度。 系，哦，咁佢哋唔系重戏嘅，的确呢今集。 今次反而落咗阿积积度啊嘛，嗰啲戏全部。 嗯，冇错。 系 Jack 咁样。咁啊，佢话嘢， 即系 讲 好彩正嘅，积积系。 系。 即系完全表达到一个小朋友 B B 仔嘅无限可能性啊嘛。 系。 系。即系将来条路系点嘅，系佢自己拣噶嘛，佢对白嗰度都有讲嘅，其实系。即系佢虽然有咁多才能，但系最尾佢会自己拣自己嘅最好嘅才能啊嘛！即系父母唔需要为佢担心嘅，其实阿蝙夫人都有咁样讲呢句 說。其实佢会变超人定变坏人，你都未知嘅。 系， 因为佢自己拣自己条路啊！ 即系佢有邪恶嘅一面噶，佢其实一路有展现。 啊，即系个红魔鬼。 唔止，佢其实就算平时追住啲动物嗰度，佢都觉得佢好得人惊嘅。 系啊，打嗰只本熊定乜鬼？ 所以尤其是嗰个镭射光眼嗰度咧，其实就系、是。就是 Superman 最恐怖的一面啊嘛， 系啊， 所以佢有嘅， 所以佢系唔确定性嘅小朋友， 佢唔确定嘅，咁但系最尾佢都系有同个家姐同阿哥咁啊一齐救自己屋企咁有嘅，咁即系去到重要时刻都有发挥佢嘅作用咁，所以你睇嗰阵觉得好得意嘅，即系佢系终极武器嚟噶嘛，其实最佢成家应该其实最强系佢啊嘛，系咯，但系佢又唔听使嘅，即系傻嘅佢，咁无端端自己又得意咁走咗去啦， 失控咁样 系。系啊系啊，即系佢系会暴走嘅，咁呢个元素都玩得几过瘾嘅，成套戏充满住即系危机啊，就系因为呢个 B B 系。 系，同埋 最最大危机， 今集系一定系赢第一集嘅。 哦， 系， 即系每一场动作佢都系好靓嘅设计得， 同埋 佢靓过晒所有而家嘅其他英雄片添啊，佢个动作 系。贏咗，譬如贏個電單車嗰度啊，真係好正啊！即係點樣配合彈弓女將個電單車分體，然後揈上去， 好精彩！ 但我覺得 嗰 個 真係好，一秒上天開得嚟有棍嘅，即係滿足到，係啦。咁啊，即係玩好多咯，有空戰，有火車，又有高速行，又會陣地戰，跟住遊艇打。不過我有少少略念咧，上集其實佢豐富到我哋嘥曬迷嘅，因為佢有打大型機械人。今集就冇咗呢個元素，我期望最後架遊艇會變嘅，即係我諗住佢就嚟而家 冇呢個期望喎，我今集好啲嘅， 係啊嘛，開頭都有嗰個大型戰地機嘅， 捉阿熒幕先生嗰一段嘅，其實係， 哦， 即係嗰度咪喺個黑房裏面，啲燈光教到好奇怪嘅，佢 係，係啊係啊， 嗰段個燈光效果係做得好靚嘅嗰度， 你嗰個入緊屋嗰度咪嗰段就係蝙蝠俠嚟㗎啦， 嚇嗰度好靚嘅， 其實佢好多場面咧係喺啲超級英雄片裏面係有啲類似嘅嘢嘅，係 啊 係 啊， 入嗰間屋嗰度 嗰段係有啲蝙蝠俠嘅， 佢好認真嘅，其實 好認真。當佢哋戰鬥嗰陣唔係搞笑啊，係真係超級英雄故事嚟㗎。 合作嗰時真係發揮到每一個人唔同能力嘅互相補足啊。 嗯，係啊係啊。 就算嗰班咧， 喺咁多集群奇四合都冇。係，其實 係。啊，佢 family 一嚟啦，二嚟仲有一班卡拉蘇嗰班咁嘅，即係超人嘅社， 嗰好犀利㗎。 俾人催眠咗，變咗敵人啊！咁跟住佢哋，跟住俾佢哋解翻催眠之後幫翻佢哋啊！咁即係其實佢都有個疑似正義聯盟咁嘅關係喺度嘅。係 啊 係 啊，嗰啲合作 好睇嘅。 女侠啊，咁啊帮啊弹弓女跳上去，咁嗰啲啊好睇嘅， 好睇 系啊，嗰个中文译做几棍啊，叫虫洞侠啊，嗰个叫系虫洞侠，即系虫洞侠佢嗰啲位啊，佢做得好过咩啊？X-Men 嗰度啊，范冰冰嗰度啦，其实同一组能力嚟噶嘛， 好过做过，好得做好 过 friend 嘅， 咁好多 系啊，好过好多， 好过 设计， 好过 弹弓女侠嗰啲。才能仲好，拍得好過蜘蛛俠啦，已經 係。佢其實好蜘蛛俠咧，有一個天道真神嘅手喺度揈嚟做翻蜘蛛俠嘅， 喺火車嗰度伏喺度嗰段嘅蜘蛛 俠。係 啊係啊係啊， 同埋你留意佢嗰個降落動作啊，佢個降落動作係同蜘蛛俠一樣嘅。 哦。 即係嗰飛落嚟之後點樣？ 好過蜘蛛俠啊！拍得 係係。 同埋有個好似磁力王咁樣講嘅，不過佢舐咗嘢就係、是，哎呀呢、這個整爛咩整到啲嘢扭曲曬，還原唔到。 係 即係我啲笑位咯， 係 啊係啊係啊。摩連 N 啦，我自己啊，即係少少瑕疵，就最尾嗰下咩射發信號彈射咗去出機艙嗰度，有啲突然之間 drop 咗嘅。 即係 ending、啊、ending 喺個飛機度鬥兩個兩條女鬥，咁、啊、都估到最後梗係阿媽鬥佢㗎啦。咁但係我覺得可以長即係多少少嘅，就唔會話佢講完嘢一個信號彈彈咗出去，咁佢已經輸了。佢、嗯、冇空氣咁就冇 嘅 能夠。 唔係咁嗰個敵人本身冇任何超能力㗎嘛。係 咯， 係 啊，佢可能同佢打嘅其實又。 啊，唔係佢只能 夠可能 靠催眠啫嘛。 嚇、啊，同埋佢最後 分邊個目標得唔得？ 係佢有空氣，佢冇空氣，喺咁嘅情況之下扭轉咗個間隔，喺呢個時候轉有優勢啫嘛。 即係我覺得 呢啲係超人對阿 Luthor 嗰陣時有 優勢嘅，係啊係啊係 啊， 係 啊 係 啊 係啊，嗯，OK 啦，我覺得最後咁樣夠，即係又唔使發生個大災難 ，OK 㗎啦，仲想 點？ 即係原本唔係啊，因為原本呢套嘢搞笑嘅啫嘛，我覺得佢拍到咁，喂，我覺得 完全 係有真 實 嘅， 係 有真實嘅。 喂，即係如果你好似入去睇叮當，睇騎羅羅，哇！點知後面嗰場勁過高達嘅打得咁你仲想點啫？係嘛？係嘛？即係唔係呢類嘢嚟嘅原本係咁，你睇哇，點解我都好似好睇過 Marvel 啲超人嘅？我睇咧，我就咁嘅感覺。 直頭係有睇過好多。 係啊係啊係啊！同埋佢除咗嗰啲人之外，佢後面啲景咧，呢個全部喂，好似同真嘅冇分別咯，做到。 哦，系佢哋啲技術啊， 下次冇嘢拍呢套真人版啦嚇。 係啊， 冇啊，拍翻 啲冇啦， 咁 咪 攋 嘢 啦，咁咪攋嘢啦。 第二次間覺佢講佢啲人永遠望住個 mon 受催眠咧，都幾諷刺而家嘅其實。 係， 肯定係， 係啊係啊， 呢個肯定係。 有咁 嘅問題啊嘛。其實你而家啲人雖然冇催眠你啫，但同催眠咗你冇分別。 咁樣冇催眠 啊？ 係 啊 係。有啊嘛，对住电话中晒招啦，班友。 中晒毒啊！呢啲细位其实佢都好细心噶，其实拣个。 梗系啦，你披萨，你披萨不嬲嗰啲古仔，真系有好多浸你 d 嘅，不如咁简单。 俾你自己喺度笑嘅，又催眠啦！你望下自己平时系点先啦。 咪濑晒嘢。 系啊， 是啊， 自己都系受紧催眠嘅啫。 唔系啲老豆老母濑嘢，其实劲过啲细路仔噶。你睇下佢哋对住部手机嗰阵。 系。我睇到呢睇呢套嗰时，我望隔篱左，真系冇乜人睇手机噶喎又。 哦，咁呢套啊，呢套会吸引到观众嘅。 呢套娱乐性够嘅，即系佢真系好平衡嘅，即系笑位。 好平衡噶，乜嘢都齐啊，唔系就系娱乐嘅。 系啊，乜都齐啊。 唔系就系娱乐。 啲画面又丰富，配乐又好，咁啊，周不时好快就已经又有第二个高潮咁样，即系接住佢咁咯 ，OK 嘅，即系冇得输噶啦。即系我觉得呢套都叫做系啦，即系娱乐与叫攞个平衡咯。即系以往我又觉得有啲动画真系深得滞嘅，即系譬如 Coco 嗰啲就真系。 即系 天晒咁 Coco 又唔系啊。Coco 另一啲嘢啫，佢就玩啲倫理， 死亡係好難搞， 倫理啊，嗰啲重啲係。係 啦，呢套就娛樂向 睇都 OK 嘅， 係啊，叫知罪啦，係啦，知罪啦。 但嗰套就唔係細路仔睇，係好分嗰種咯。咁呢套你話分佢係分好多，係 啊。 係 分又爆谷啊，即係真係冇所謂。同埋家長放心啊，即係佢都冇，肯定冇問題。入到去你一定係對你嘅家庭管治係有幫助。 係點解咧？ 都係對你個。咁你因為即係小朋友都會可能感動到，原來阿做仔女就知道阿爸爸背後嘅嘢。 睇完會有咁嘅醒覺。 咁啊，咁未必去到啊， 十一二歲嗰啲會識得嘢嗰啲會好啲嘅。 嗰啲就會咯，小朋友或者你而家小麗 嗰 年 佢學咗嗰個 B B 啫嘛，喺度搞破壞啫嘛。 只貓 學雞。係咯， 搞只貓 啊！佢又以為自己識射水光啊！ 有咩嚟射啊？我。 眼 咯，系嘛？ 唔系，咁啊，咁只眼嘅啫，你自己唔知自己有冇射啊嘛？ 有冇射？ 系咯，点知啫？ 我又头先就话咩网版同埋正版比较啦，即系除咗个粤语上嘅分别，我觉得最大分别就 系 我哋多咗套短片噶嘛。 系啊， 系 嗰套 短 片真系值得听嘅。 系 咪啊？佢叫包搞，好似搞宝宝系嘛？包搞包宝宝。 搞宝宝啊！ 包宝宝啊！ 我知点解揾杨千嬅啊？ 饺子系嘛，因为 饺子啊嘛， 饺子 有套饺 子， 以前咪拍咗套系恐怖片，叫做 饺 子 啊嘛， 饺 子 系啊，都系 B B 喎，都系食啲 B B， 诶唔系噃，呢度都有啊， 食嘛，食胚胎定咩啊？ 纸盒车， 纸盒车， 唔系纸盒车啊，直情 就成个胚胎。 咁明年係食胚胎嗰套， 胚胎係已經 係啊，成個有個人形嘅，咁啊剁碎佢就整餡。 咗呢個包寶寶都最尾都係食咗個包 嘅 喎， 我真係有食喎，但係嗰度係啲半翼嘅。我睇現場係有人突然間嗌出嚟，估唔到佢會呢幕嘅。因為音樂係會不停咁升温，即係都講講啦，佢其實係一個中國嘅婆婆同中國嘅爺爺喺度生活嘅。 啊，我想問下製作係咪都係中國人製作㗎？呢個應該。 但我見佢後面 credit 都全部英國人去。 以我所聽翻嚟咧，就係佢都係個美籍華人嚟嘅，但係就好早就過咗去咁樣。 咁你講下個故仔先啊，咁講咩嘅？ 講翻故仔。 冇錯，咁啊爺爺同婆婆生活，咁啊婆婆就朝朝好黑板生活啦，又會煮餃子俾老公食。咁啊一如常運作，即係婆婆煮俾爺爺食啦，爺爺都要翻工嘅，即係我唔好叫爺爺，即係好大年紀嘅人。咁之後就走完之後，咁啊自己食餃子，點知食個餃原來發覺係有生靈，咁個餃走出咗個樣好似 B B 仔咁樣，跟住就唔好食喎，我又冇講嘢嘅，即係係啊，全套戲默劇嚟㗎，得唔得？係默劇套嘢，有聲，但係佢哋冇對白嘅，得唔得？得靠表情做嘢同埋動作嘅啫。咁跟住佢就當咗呢只餃係一個 B B 咁湊，然後就好快速地睇到呢個成個 B B 嘅成長過程。由佢好得意變咗做玩個 B B 有手有腳，跟住開始大咗，跟住開始認識事物，同佢一齊有經歷，跟住一齊開心，一齊分享之後，到到青春期啦，佢開始自己玩，唔理你，跟住就話結識一啲不良朋友， 啲朋友有， 又最後帶埋個女仔翻屋企， 鬼妹嚟噶， 最後佢執嘢，聽唔到，鬼妹啊，而最後仲執行李就跟鬼妹走。OK， 咁而佢最後決定唔可以跟佢走咁之類，有啲咁樣嘅拒絕嗰下啲音樂一路升溫，咁兩個有少少鬧交，最後個僆仔就話：你唔好嘈，唔好煩，即係全部冇嘢講噶，即係都係得動作動作。跟住最後婆婆一手揸住個餃子就拍咗樓，彈翻咗落去，咁樣就食咗。咁嗰下我係全場有人嗌嘅， 我都呆一呆， 係啊，呆一呆，以迪士尼嚟計，諗下哇，手嚼。紫河居都不得止，山勾勾 B B 就咁出落口食咗。 哦，即係佢嗰陣已經變咗，唔係個餃子嚟嘅， 係 餃子人 咁低嘅啫。即係餃子的本身人，有手有腳，你當好似真係嗰啲 Q 版公仔咁樣咯。但佢都矮嘅，佢唔會話好似人咁高嘅，即係佢都係好似得 Q 版啫嘛。 係啊， 即係擬人化咗嘅餃子。 擬人化咗，但係食完嘅擠落口食咗。咁食完即刻靜曬畫面，然後佢喊，跟住就喺床度喊。跟住揭垮老公翻嚟，咁啊開解佢，但係都唔得。咁跟住喊，最後佢又老公入咗廁所，出翻嚟就一個背影打落去，就似係老公扮翻個餃子，想氹老婆。咁但係老婆開頭出咗隻眼，以為佢翻咗嚟，餃子翻咗嚟，咁原來就發覺係老公扮，咁都失望。咁然後先到真相啦，咁真相原來真係佢有個仔嘅。咁而頭先所講嘅嘢都相信有一個投射囉，佢投射返佢而家個仔呢就真係有佢老公咁高，咁但係個樣子就同隻餃子一模一樣樣嘅接近，即係個樣子就咁 真嘅真人嗰個餃子仔 嘅樣子，即係成個我覺得有啲似山吹老師嗰、那個即係冧啦吹老師嘅冧吹嘅老師，係呀係呀，拉得住，係呀，唔似都有親戚關係啦，肯定相信都表㗎啦， 係 呀係呀係呀，有啲須嘅家姐咁樣㗎嘛，系啊，啲塑筋有啲塑筋，類似咁咯。咁原來係一個投射咯，即係佢用個餃子，即係個奇幻嘅投射，你可以話係佢嘅幻想，或者佢心入邊。 其實你換咗嗰陣唔用餃子，用叉燒，你明㗎啦。 係啊，可以咁講就中到題。即係或者叉燒包，係啊，你唔好係餃子包咁啊，明啊？ 生嚿叉燒啊，生佢啊嘛，你一食啫就少係咪？係咯。 咁、但係又認真呢度，我見相信我係有啲，我個侄仔唔知咩事嘅，即刻唔知咩事，令佢 你講到咁嘅，咁佢好難好難明嘅， 係啊，好難明啊！ 呢個故事係深㗎，呢個故事好深。佢講一個母親對細對自己個仔嗰種要放開俾佢自己出去， 係啊， 呢啲係。你細路仔唔會明嘅，其實你 冇 人得大人都未必個個明啊！呢啲係 同埋嗰個位最後見到有啲感動，我就有少少眼 係咩？竟然係咁， 可能我年紀大啊，係啊，我年紀大，我明即係因為始終我都即係我雖然我冇細路啊，但係我明即係父母同我咁我都叫做而家大曬啦，咁我同父母關係好嘅，但係就硬係即係你諗翻起 你投入咗隻餃子俾人食咗，所以好感動。 即係嗰種叫父母嘅，即係用父母角度去諗翻自己。咁、因為我都即將，或者我而家雖然冇生，但我呢個年紀應該做父母嘛。咁係有少少一個身份嘅對換咧，你又會有啲嘅感動。你覺得即係諗翻起爸爸媽媽，原來而佢嘅視點係咁。咁因為我都會叛逆，我都曾經，或者你就算係呢刻，你都冇可能成日陪住阿爸媽啦。咁你會有呢啲即刻擁一擁住喺度，咁有少少眼濕濕，我哋做到呢個效果。 咁、我覺得佢其實咧換咗唔播呢套，播楊千嬅做餃子更加過癮嘅。 都係喂， 啊，肯定 唔好意思，但我帶出一樣嘢， 口外係 嘛？我帶出一樣嘢就係、啦，坦白講，嗱，咁後邊嘅超人特工隊就係娛樂取向噶嘛，咁佢加到一條咁深嘅短片。正如你上次 Coco 後面就好深噶嘛，但佢前面就硬係要加 Coco 就 Coco 啊， 就爆谷嘅。佢硬係兩樣就一 A 一 B 配嘅，永遠唔清楚喎。大家感人，大家都感人啦，咁樣嘅又唔係。 大家都係講家庭問題喎，佢都 咁係，係冇錯，主題相近咯，啱啱啱啱啱啱。 只不過另一個角度講翻家庭啫嘛， 係啊。 唉，即係俾多個理，俾多個理由，你點解揾楊千嬅啫？我覺得，即係食餃子 咧。短片都係正㗎，做短片都係。 但係我有第二話 Amazing 咧，就係佢動畫化咗、CG 化咗嘅中國餸，佢做得好巨細無遺。即係包括煮個餐咧，佢後屘又煮咗餐俾佢。哇！嗰啲炒一個鍋入邊 好靚 細咧， 係 啊，同埋烹鑊會，跟住啲面咧入邊好 details 啊。跟住你見到佢真係增加食慾嘅，即係估唔到 CG 都可以令你覺得好，即係口水會嚟嚟嚟嚟嚟遞嘅咁啊！哇，即係嗰好靚，即係嗰度好仔細拍得，即係睇得到動畫團隊真係有研究過，亦都可能佢都自己好鍾意中國菜，咁有個刻去描述咯。咁呢樣又 amazing。 喂，有樣嘢想我補充，嗰、那個唔係餃子嚟嘅，佢哋嗰個都係包嚟嘅，係個菜肉包咁樣嚟嘅。如果唔係，唔會好似蜜頭腦嗰個樣咁樣噶，係咯，係個菜肉包嚟嘅，應該係 好似菜肉包好似係，即係包 嚟嘅，唔係餃子 揸住 包嚟啊， 揾咗佢個窿噶嘛，係啊，揾窿㗎，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係啊，菜肉包啲好似山蒸包咁啊，即係蒸嗰啲包咁 咯，蒸包嗰啲啊，係咯，係咯， 嗯， 冇錯。 系啊，即系建议大家揾翻杨千嬅个饺子睇下，记得。诶，包你睇完《超人特工队》睇完，哇，系咯，哇一声啊，更加系。诶，嗰套有杨千嬅好精湛嘅演出啊，佢哋讲到。 诶，系。 嗯。哇，系啦，我觉得嗰套成套戏做得最好，应该都系啊，另外嗰个啦，即系整饺子嗰个啦。 白灵啊， 当然。 系啊。 就算你搜到阿 Mickey 嘅演出啊，都好过杨千嬅嘅，唔好意思。 咁大镬， 即系喺里边啊，即系堕胎少女啊，突然系。 哦。 都好过杨千嬅嘅，即系成套系做得，同埋嗰套咧，其实已经有梁家辉啊做杨千嬅老公，嗰其实都唔系好得嘅。 嗯。系。喂，补补充翻啦，喂，讲配音嘅时候咧漏咗，原来仲有一个叉子嘅，就系阿做大师啊，嗰、那个白头嗰个啊，嗰、那个就罗兰姐嚟嘅，嗰、那个 系冇错， 龙果罗兰姐嚟嘅， 系 啊， 哇，佢连个鬼佬劲喎，佢画未知系阿龙婆配音之前，画到个样都系龙婆咁嘅样噶咯， 即系已经系龙婆咁 样，系啊， 因为咁，同埋我睇嗰啲配音阵容咧，原来台湾版咧。佢嗰三個最重要角色，彈弓女俠，神奇先生同埋冰條俠咧，就都係揾翻嗰三個啊，上集同埋今集都係嗰三個，一個係黑人啊，就冰條俠啦，另外大 S 今日黑人配翻個黑人啊嘛，好樣 係啊，陳建州黑人啊，就配呢個嘅，係啊， 翻 台灣就反而即係國語版就跟足啦，即係專登翻第一集，係咯，內地版 兩公婆咯。嗰兩公婆， 仲有內地咩啊？咩兩公婆？咪大 S 咪一個叫黃偉忠嘅內地嘅 大 S 嚟嘅，嗰個 係啦，大 S， 係啦，係啦，咁就黑人就係冰條俠啦。咁內地嘅配音就唔同咗啊！今次都係用翻啲配音員啦。但原來我睇翻資料咧，上集大部分嘅我唔識嘅就。男主角就是姜文啦，就唔 记 得 个角色。 吓，跟住 今集 嘅弹弓女系弹弓女侠咧，就系冯小刚老婆徐凡啦。 係啦，係好出名嘅演員嚟嘅，徐帆本身都係啊。咁我唔知道配心冇積信，即係冰小俠咧嗰個演員黃海係唔係就係狼爺榜嗰、那個？你知啊，內地好多人啲名係重複噶嘛，係咪先？我唔知係同名同姓啊，定係真係嗰、那個？ 因為佢第一就得兩個字就好易撞嘅。 係啊，係啊， 分分鐘你有個周迅係男人嚟嘅 ，OK？ 係，冇錯，冇錯，冇錯。係啊，咁咧，仲有有兩個角色，我提一提啦。咁有啲角色就是蟲洞俠啊、粵語配音即冰小俠同埋嗰個 agent 啊、阿特啊，就呢啲都係做武俠員嚟嘅，係啦，喺香港嗰、那個版本嗰幾個。 哦，武俠劇演員嚟㗎，佢哋 係。係啦，嗰個做阿德嗰個啊，我哋以前細個有睇教育電視，一成日見到佢㗎啦。嗰、那個喺香港電台啲教育電視，我細個成日睇到佢嘅，跟住係香港話劇團嘅演員嚟嘅，係啦。咁 名嚟啦，喂，俾個名嚟啦，喂。 嗰個叫周子輝啊，阿德嗰個叫周子輝，係啦，係啦 ，agent， 係啦 ，agent， 係啦。咁另外冰小俠嗰個咧叫高漢文啊，咁就係、是。又是香港话剧团嘅，以前依家仲系咪我？冇啦，我喺电影都见到佢嘅，有阵时即系如果你睇我来春天有个约会咧，嗰套电影版啊，有个角色叫大鸡嘅，咁样就系佢嚟噶啦，系啦。 哦。 另外人间友情，人间友情嗰套电影版即系讲梁苏记遮厂啊，嗰、那个大仔咧，亦都系呢位高瀚文嚟嘅，系。 哦，有啲咁，人间友情嗰 阵。系啦，咁冰嗰、那個蟲洞俠咧，就我睇過佢做音樂劇嘅嗰個女仔，唔係女仔啦，女人啦，叫莫善如啊，係啦，佢唔多演出嘅，不過都係喺舞台劇嗰度有時會出現啦，同埋做啲戲劇導師啊咁嗰啲嘅咯，係，嗯，呢啲人嚟嘅係好多其實， 嗯。咁呢啲原因有 得 舞台， 唔呢個奇怪喎，因為其實對一般觀眾嚟講咧，其實佢哋唔識噶嘛。咁點解佢呢啲佢唔揾翻啲做配音嗰啲做翻，會唔會即係仲啱啲？ 咁我唔知係咪佢本身都係呢啲嘢嘅兩份， 又或者佢都有做配音啦，有可能係啦，都唔奇嘅。 佢哋做咗好耐配音㗎啦，佢哋呢班人 係做開嘅。 咁、如果佢都有做配音就正常係咯。 即係廿年前嗰啲卡通片都有佢哋啲聲㗎啦，佢哋 好耐都有做開配音，就唔係因為佢係舞台演員 ，OK？ 可能兩方面，兩方面。 上一集就真係揾曬演員配咁滯啊！上一集真係。 喺第一集 明星啫，應該話你講上一集。 明星 嚇，上一集。因為連阿江美儀都有份負責配音嘅， 係咪 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佢配阿奸角嗰個女助手嘅。 哦，咁樣 哦，嗰、 okay. 那個 ，OK， 係啊，所以上一集反而詹瑞文都有得配，上次係， 係啊， 係 啊，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所以係上一集係多即係、就是、演員配咯， 多 性 咯， 係多翻舞台劇演員我係又， 唔係咁樣都話佢哋其實係配音嘅咯，不過佢有做舞台劇嘅，應該調翻轉， 不嬲有做幫我解、哦、解一介紹翻呢一班配音員本身有做舞台劇嘅。同埋上集有一個角色啊， 首先配音員咧必定有其他工作嘅，配音絕對唔能夠成為一個單一 嘅 工作。咁到底佢另外嘅工作都係同演出有關啦、啊，定係去做收銀啦、啊，定係去揸的士啊，定係去跟車嘅就另一個問題咧啫、啊、即其實首先佢哋應該本身係因為佢哋係有係配音嘅咁啫。 原來上一集啊，郭文輝配音嗰個咧，台灣版係揾阿蔡康永去配喎、 哦。哦，即係康熙來了。 係 啦 係 啦，嗰個 男嘅去配 嘅。 哦， 係啊係啊。 配人一定要揾男人配先啱數嘅，其實係。 係啊，仲有上集有個角色，我唔知道，我冇睇第一集啊。李峰配嘅，即係一個無線有陣時見到嘅一個演員啦，係咯，即係有粒墨嘅阿婆嚟嘅，係啊。 哦。 上集有佢配音嘅， 有個咩叫 即係嗰個你講過做啲好巴辣嘅阿婆㗎嘛。係 啊係啊係啊，咩咩霍根心態 好勁 啊 嗰個大佬。 啊，嗰個佢扮鄧碧雲好似嘅佢係。 冇錯冇錯冇錯，直情係咁嘅講嘢係啊。 係啊係啊係啊， 直情就係鄧碧雲咁嘅講嘢，冇錯。 好似我睇我睇過有啲人講翻佢睇有一個演出，有佢演出，台下有邊個啊？李香琴喺度做觀眾睇啊，睇佢元素嘅時候，謝幕嘅時候，李香琴直情流淚啊，喺度。 哦。 係啦。 點解咧？ 點解？應該係唔係？仲要大聲，仲要大聲嗌阿碧阿碧喎。李香琴哥， 即係佢係咪上邊係演出緊鄧碧雲係嘛？佢係做翻個角色 係上邊就演出緊鄧碧雲呢個角色係啦。咁就下邊係李香琴睇完嘅時候流淚，跟住之後仲要大嗌阿碧阿碧咁咯，係啦咁樣啊，所以佢幾神似啊，係啦。 冇人知啊！我哋一講嗰啲所有嘅提及嘅人名咧，大家都唔會知係咩嚟嘅。OK， 係啦，幫我提一提咁啦。 鄧碧雲係何許人啊？邊個嚟嘅咧？李香琴係邊位咧？都唔應該唔識啊。OK。嗯 ，OK， 得 ，OK， 即系温拿都唔识，你仲讲啲再旧啲喂，大佬 ，OK， 明白明白， okay， 你讲呢啲大镬过讲袁崇焕啊嗰啲噶啦，系嗰啲反而有人识啊，讲再旧少少嗰啲， 好好好好，系 冇人识噶啦，而家讲嗰啲系啦，唔知系边个自己查啊，邓碧云唔知边个自己查， 好 啦，老牌演员啦吓，由粤语片呢度做到， 花洒吓搵嘢打 都有啊 ，OK， 吓，原来你讲嘅。 解釋唔到。 話就美國個票房收咗5亿几喎，淨係美國《超人特工隊二》。 哦。 哦，佢係咯，好勁㗎，好勁啊！同你講啦 ，family 片咧，即係不嬲都係勁嘅，即係呢啲 family 卡通不嬲都勁嘅 ，except 即係 LEGO 上次嗰啲啊，咩忍者戰士咩鬼話，跟住哇嗰啲真係真係旋風忍者係啊，哇嗰啲又真係唔知有出奇地賴嘢啊！啊、所以你唔好话一定 aim 细路仔一定得啊，啲细路仔都睇到走啊，嗰套真系犀利。 哦， 系， 就系咁啊。OK， 咁其实成功嗰啲系真系好嘢噶，唔系必然噶，系佢的确系捉到即系小朋友喜欢嘅嘢咁，同埋系真系嘅，系好睇啊！即真系系靠实力取胜嘅呢一套《超人特工队二》。 系，冇错。 系啊，系啊，系啊， 冇水分嘅，真系系。 吓， 唔系平凡嗰啲冇遗弃嘅，唔系遗弃嗰啲花生，唔系讲系嗰啲花生娱乐咁嘅意思啊！佢唔无谓嘅，套戏一啲都 系， 好有层次噶，可以睇。系啊，我又唔觉得系，即系佢唔系净系呃你细路仔睇咁嘅，即系你大人睇的确有另一番嘅，即系嘅感受嘅，都系好好睇。系即系我就觉得你话超级英雄佢张国荣系咁嘅咯， 嗯， 即系应该拍到咁啊，系啊系啊，你真人都应该拍到咁啊。而唔係喺度做小丑戲咁樣度 piss 班，即係嗰班觀眾嗰啲，我嗰啲好低啦。 佢實到俾你睇，即係笑料同 冇錯，係冇衝突嘅， 都係可以並行 嘅。 其實 可以並行嘅，你可以講嗰個話題其實好深，但又但係好笑嗰陣又好笑，咁其實係好犀利嘅。 即係驚險嗰陣，佢又非常 佢又可以好驚險， 真 係 好犀利。 佢對付壞人嗰陣嗰啲完全冇話唔係話搞笑，真係你當正式睇翻超人片都得嘅嗰啲 系，系啊，系啊， 系啊。当佢执行任务嗰阵，绝对系有紧张嘅。你唔会觉得咧，佢里边啲人死咗冇所谓嘅，唔会嘅喎。 系啊，系啊，系啊。 你会戥佢，你觉得危险嘅喎。 系啊，佢危险嗰阵。 你而家睇龙珠系唔会有呢个感觉噶嘛？因为死咗好多次啦嘛。你睇死你最尾都龙珠复活嘅啦，搵系嘛咁。 系。 呢度唔会噶，呢度你觉得佢哋每一个人系有血有肉嘅，俾你个感觉吓。虽然佢一个卡通。 系冇 错，同埋一啲戏咧，既然啲 C G 都去到咁 C G 咧，都唔争在，不如成套都系 C G 啦，系吧？咁啊，不如睇呢套啦，系咪？啱唔啱？ 系， 系， 系啊。若个 咁啊， 开头，嗰个导演先，第一集又系佢，第二集又系佢啦。咁原来中间佢拍过上一集《侏罗纪世》，《侏罗纪世界》好似系佢啊。 哦， 系啊。同埋佢嗰套《明日世界》啊，都系佢拍嘅，系咁。 明日世界就濑咗嘢啦，《明日世界》。 Day After Tomorrow， 无限都过 嚟 啦，明白？ 咩 Day After Tomorrow 唔系？唔系， 嗰套 即系去 咗一个好似。 唔係，去咗個迪士尼遊樂場，咁佢有佢有 古 靈嗰度有個設施叫做係啊，佐治古里係啦。 哦，咁佢老豆明明知道話老豆要中意個女嗰套嘛。 佢有個金章咧，俾咗金章佢就可以見到嗰個Tomorrow World 咁樣嘅，咁啊過咗去。 唔係嗰度災難 片。唔係。 嗰套大鑊嗰度炒。 同埋上一集 Mission Impossible 都係佢拍嘅。 系，唔系上一集，系第四集。 鬼影約章， 四集唔差喎，咁我哋四集唔差。 精彩啊，泰爾法塔度精彩啊， 系啊，所以佢 其實咁講啦 ，Tomorrow World 係即係捉唔有啲嘢捉唔到啫。其實我覺得嗰套戲又唔係話完全垃圾曬嘅，我自己睇我 OK 嘅都係啊。咁啲人就唔係好鍾意啦，一般人都係咯。 啊、 即係佢可以揾到個幾廿歲嘅女嚟扮下瘦女，呢樣嘢已經好 amazing 啦，係咪？你估嗰條女真係好細啊？唔細啊，大佬。咁啊，裏邊都玩咗好多嘢嘅，不過即係大家唔係好啱嗰個情懷啫，主要係。係 啦。 係咯。即係嗰套戲本身佢自己啊成咗一個故仔嘅，不過最尾個 ending 真係唔係太精彩啊，真係。 係。咁 啊，唔好意思 ，sorry， 正話講錯一樣嘢，原來上一集《侏羅紀世界》唔係佢，我睇咗上次，上次搞錯咗，唔係佢。 但是他都有份的在那個侏羅紀世界他是做個配音 是配那個樂園介紹廣播那裡是他的聲音 這樣 這樣也有份特工隊兩集他都 有份配音的他 的義夫人就是他 自己配音的、 就是那個李幻國民輝配的那個女人 是啊是啊是啊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嗯系，都总之自己都系啲搞鬼人嚟嘅咧，应该都系咯。 系啊， 都冇人噶，本身个人应该都。 系冇错。系 啊，希望又唔会俾人捉到啲咩言论嘅嘢吓，下次又俾人搞咗就得啦。 系 呢啲，唔知佢一捉天日又突然间爆一句语出惊人嘅嘢，跟住又俾人炒有休兴嘅，系啦，一阵会讨论到啦。 系 N 年前讲咗一句，又唔系今时今日讲啊，大佬。 啊，佢 B B 仔嗰阵讲嘅 ，OK。 系啊。唉，个世界唔知点啊！唉，真系， 好， 咪迟啲要用呢样嘢拍翻套戏啊！我哋觉得应该 要啊，一定要， 要用呢样嘢拍翻套戏，系啊，不过唔系啊，都拍咗啦，嗰度叫 Minority Report 啊嘛，就系咯，即系就系未来报告啊嘛，即系你都唔使做过啊，你未做过都可以拉佢啊，系咪？啱唔啱？ 系啊，好， 咁有冇呢套讲完啦？系嘛，我哋再落下一个话题。 好啊， 好。